那个负氧离子它就多，对不对？海边啊，空气它就清新，啊，它不是一潭死水啊，这大家一定要明确。所以到冬天了，啊，水冰地彻，啊，那个大雪封山了，那个冰河都冻上了，哎，你那洗的衣服也冻上了，但是能晒干。啥意思？水从固态直接也可以变成气态，啊，所以冬天洗衣服它也能晒干，它虽然你看它冻得硬邦邦的，但是它也能把水分蒸发到大自然当中。当然了，在这寒冷的气候当中呢，负氧离子它就少，是不是啊？水气它就不足，所以冬季就比较寒冷，空气就比较干燥，啊，比较燥，是不是啊？这大家要注意。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肝肾的关系，我用了一句肝肾同源。这个呢，我想重点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更年期综合症的调养，是吧？肝肾同源，肝主血，肝主藏血，主一身之筋，是吧？我们女同志养生养的就是血，是吧？那中医说的女人也肾虚啊，但是女人肾虚中医不给你补肾，他是用补肝血的方式来什么呢？来养你的身体的气血亏虚。那么同样啊，哎，男人呢肾精亏虚，包括男人你熬夜多了，喝酒多了，情志郁结，他也伤肝，但是男人不说给你补血啊，男人要补肾啊，补肾，是吧？所以这个是咱们中医的一个特色啊。女子养血，男人固精而养肾啊，这是一个区别啊。这也是中医在调和人体阴阳的时候的一大特色。那我今天给大家讲肝肾同源，我说了要说说这更年期综合症。在这给大家说个小窍门啊，但凡是说综合症的人，哎，他都把这病给看糊涂了。因为综合症它就是临床上一系列症状的一个综合。所以综合症为什么叫综合症，就是你眉毛胡子抓一把理不清头绪了，是吧？所以在治疗上呢，西医主张就是对症治疗，是吧？对症治疗，失眠给你安眠药，心烦给你调心脏的药，没劲儿的给你调血压，是吧？颈腰椎疼了，你再调颈腰椎，你看，哎，所以就抓不着主要矛盾。而祖国中医在研究更年期综合症上，我们就略胜一筹。为什么呢？因为呀，人人都会更年。是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是吧？谁都得从中年到老年过渡，你不能跳过去。所以更年期，它是一个历史阶段，不可逾越，但不是病。什么样的人得更年期综合症？就是中年到老年不能平稳过渡的。你为什么不能平稳过渡？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肝肾不足的人，在由中年向老年过渡的交接班的这个阶段，就会出现波动。更年期的失眠、心烦、虚汗、疲劳、颈腰椎病、一激动，都是肝血不足。肝血不足，肾精不足。啊，肾精不固了，而出现的五脏波动，你去针对症状，那个都叫治标；你去平补肝肾，调和元气，那个医的都是根本。所以呀，中医健康管理，我调更年期简单的不得了，哈、啊，我一不给你吃激素，是不是啊？二不给你手术开刀，我就告诉你补元气平补肝肾啊。此外呢， 调和好心情，在啊业务工作这个管理会上，我就给大家说了啊，我说现代人的医学模式大家一定要清楚，医生是给人治病的，因为人的健康是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医学模式，那么更年期综合症就恰恰是这一点。身体上是肝血不足、肾精不足，这叫生理结构上，对吧？进而呢，你情绪上就不动了，是不是啊？肾主什么？肾主人的意志啊，主志。肝呢，肝主怒，肝藏魂，肺藏魄。你看，你因为五脏功能不好，你情绪心理就波动。同样啊，人到中年呢，你是面临退休啊，你还是面临下岗啊，是不是啊？你是社会中间呢，你还是弱势群体啊，你社会地位又决定了你自信心了。你看，所以养生，我说了，中医好的中医他就应该是一个全科大夫啊，既懂生理结构，又懂心理卫生，还要懂社会职业规划，你这才是一个现代化的职业的中医师，是不是？所以更年期的调理，你光知道吃食疗，光知道吃保健品，光知道补肝肾，我告诉你，你只会调三分之一。所以心理健康的、心理的价值感的这个认同，哎，包括社会价值感、社会责任感的认同和人自我修养责任心的提高，都关系到你整个更年期能否顺利过渡的成败。所以原来更年期很难治，现在呢很好调。为啥？哎，就是人的社会文化水平在提高，是不是啊？哎，所以在调理上，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兼顾着心理和社会，而后再去调那个肝肾，你这样呢，哎，你调的就什么呢？事半功倍，啊，花很小的力气，很容易就解决了。哎，有的时候你解决问题的钥匙，你找对了钥匙，它就很简单。所以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啊。那么更年期啊，在调理心，就是在调理补肝血、养肾精的时候，还要养心，养一养心神的张弛有度啊。希望大家把它调理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五脏的十大关系啊，讲这个的目的呢，还是给大家在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咱们中医健康管理学堂，我们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就是来推广普及医学常识知识，提高呢咱们全国听众朋友的医学的基础的素养。说提高这有什么好处啊？哎，就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了解健康，认知了解疾病，而后呢用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来约束自我，改掉错误的生活陋习，进而呢远离疾病。说白了，哎，就是我们文化的初衷，是吧？我记得08年啊，我们养生文化论坛刚刚这个开播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我说呀，我说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是吧？有人反对啊，有人赞同。反对的人他说你徐老师没有爱心， 是吧？说你不体恤病人的痛苦，是吧？我就很奇怪了。我说医生如果只有爱心，只能体恤病人的痛苦，他没有医学的知识，没有医学的水平和素养，他救不了病人于水火之中，那不还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吗？所以真正的医者父母心是什么？他就应该是一个严师，是吧？他就应该能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疾苦。所以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转过来，我们再回忆这句话，人得病是自作自受，我们再把它补上几句，是无知让人在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当中造病，还是因为无知人得了病只知道吃药，不知道寻找疾病的病因，不知道寻找造病的错误生活方式，所以就去埋怨啊，病怎么老治不好。其实我告诉大家，病没有治好的，是吧？都是养好的。医学家把养好的病归功于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归功于人体的自身的免疫能力。那么我又要问大家了，是谁在影响着人体的自我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又是谁在左右着人的免疫力，让人少得病，让人不得病，让人从疾病的窘境当中康复起来？哎，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祖先，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是吧？什么是答案？元气为根，五脏为本，而你的四肢百节它都是枝枝叉叉。所以啊，人在慢性疾病的康复与治疗过程当中，一定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是吧？主要矛盾是啥？主要矛盾在内部，在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所以呀，养生文化的核心，从吃饭、睡觉、走路，从这些生活生命的基础元素入手，补足元气，我们的健康就有了一个基础。补足元气，我们的五脏它就有了什么呢？营养的源泉。而后呢，我们又给大家讲了，是吧？五脏和四肢百节的关系。五脏是藏在里面的，是吧？四肢百节是裸露在外面的。人体外面的疾病，是吧？它一定有着内在的管理不足，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找疾病的内在根源。啊，总结起来，概括起来叫人生百病根在五脏。有了让这样的知识构架，你就不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按着五脏的脏腑理论寻求五脏根源，再根据五脏五行的四季变化特点寻找调整疾病的什么呢？时机。哎，这叫什么？因人、因病、因天时地气的变化来进行 养生的调整。于是乎呢，便有了我们的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是不是啊？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实践系统的中医健康管理学，我也要求大家不要本本主义啊，说徐老师在推中医健康管理学是吧，没有徐老师的管理方案，我背着手登记，登记完我就空手回家，是吧？元气我也不补，是吧？四时的五脏我也先不养，你那个叫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是不是啊？有多少病人埋怨呢？说我这病看完了，大夫也没给我开药啊，那是无药可开呀，是不是啊？你病没看明白呀，是吧？所以乱用药，错用药，药毒会伤人的。单是保健品和食疗它不同，它是人的元气和五脏六腑的食粮啊，是不是啊？你吃粮食吃什么？吃粮食种子的生发之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人要吃主食啊，啊，减肥的人把主食停了，光吃瓜果蔬菜，你就会耗伤肾精，你就没有力气，甚至你就会脑萎缩，对不对？哎，所以粮食是主食，你吃的是粮食种子的什么呢？生发之气。所以我们老祖先说食谷者慧，啥意思啊？吃五谷杂粮的人聪明啊，最起码比那吃肉的人聪明，吃肉的吃的肥头大耳的，吃上身上冒羊膻味的，你这样的人他都一根筋啊，他都是血腥杀戮，他脑袋就没有那种智慧了。这就是人的身体结构决定人的能力和智慧。同样啊，我们吃蔬菜吃什么？现在有人看电视，是不是啊？上这个淘宝，买这什么？买这个果汁机，好家伙，蔬菜水果都打成沫子喝，啊，甚至有人还不过瘾，啊，蔬菜水果打成沫子，搁过滤网，把食物纤维渣子又过滤掉扔了，就喝里边那汁汁水水。我说你当你自己是蚊子呢？就喝那汁液呀，是吧？五菜为蔬，人吃粗粮，人吃蔬菜水果，就是吃里边的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干什么呢？疏通。表面上看，我吃香蕉，我吃红薯，吃紫薯，吃芹菜，吃菠菜，吃白菜，我不得便秘，肠子疏通。而我告诉你，五菜为蔬，如果只是通肠子的话，那就太浅显了。五菜为蔬，它疏的是人的气血经络，细胞的毒素也需要疏通。怎么疏通？就靠这些膳食纤维疏通。所以现代人膳食纤维吃的不够啊，又得补充肠道的活菌，是吧？补充肠道的活菌，又得吃跑肚拉稀的泻药，你这不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所以我这人呢，反对喝果汁，我提倡大家吃水果蔬菜，吃的就是那个嚼劲，对吧？哎，人不要因为科学进步了啊，做一些什么呢违背天理自然的事，是吧？更可笑的人是啊，说吃西瓜吃没籽儿的，我就问他了，我说你那没籽儿的西瓜怎么种出来的啊？他说我们那个把那个西瓜的基因改变了，是不是啊？好好的西瓜你不让它传种接代啊，所以说你那个没籽儿的西瓜就能种一季，啥意思啊？你没籽儿的西瓜也是西瓜籽儿种出来改良基因后长出来的，你这长出的西瓜没籽儿，那你这西瓜就不能再种，那你再吃西瓜你还得拿那个有籽儿的西瓜籽儿完了改良再做基因的这个破坏， 你对不对啊？所以我给大家吃五子粉，是不是？好多人说吃这个干什么呢？黄瓜子、南瓜子磨粉啊。你看中医中药当中有个五子眼中丸，啥意思？子就是传种接代的东西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吃这个植物，你这植物本身就是残疾，它的基因残疾了，你老吃一些基因残疾的东西，你对人不也是一个伤害吗？是不是？所以人要回归自然啊。所以现在科学家经常探讨啊，你说这个转基因到底对人有没有害啊？我不是生物科学家，是吧？我们无从论它有害没害，但是我本人来讲，我认为人还应该吃有生命力的东西，对不对？哎，没籽儿的，没籽儿它怎么种，对不对？哎，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好了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养生文化到健康管理的一个提升给大家做了个介绍，告诉听众朋友们，中医健康管理是养生文化的一个提升。啥意思？就是告诉你，在没有得到我的中医健康管理的整体系统方案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满汉全席你就饿死不吃饭呢？哎，大家都乐了，是不是 啊人得填饱肚子呀。所以啊，天下有缘人，什么叫有缘？有缘就是告诉你，你没有办法让一个聋子听见你说话，同样你也永远没有办法让一个装傻的人听明白你说话。所以呀，想养生补元气不用别人教你，你没有得到具体的五脏调理方案之前，元气培固、细胞活化的 Q10， 是不是 啊细胞排毒的这个微量元素硒，是吧？以及你这个季节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这个基础方案听了十年广播，是不是啊？有的人说我听了半年广播，你这还不会的话，你没听别的，是不是？光听我在节目当中批评人了，那有意义吗？哎，而后呢，中医管理方案进行五脏辩证的时候，你调理元气三五天、七八天，甚至半个月，你起成效的时候，管理方案后续到位，你只是在原基础上改进提高。所以管理方案不是没有警察你就不开车了，是不是啊？不是没有老师你就不能上自习了。所以养生是个自主的事儿，养生不是拿个人搁绳拽着你去养生的事儿。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全面的实现三通，胃肠通、心脑通、经络通，这三通的前两个给大家已经做了详实的讲解和分析。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开始给大家说这三通的最后一通啊，也是最重要的一通，叫经络畅通。哎，有听众朋友就问了，难道这个经络畅通比那个心脑畅通和胃肠畅通还重要吗？没错啊，没错。你看啊，胃肠不通，一个是没胃口，一个是吃了东西什么的不消化，再一个就吃了东西排不出去，久而久之淤毒 啊，久瘀必毒，对不对？哎，那么心脑通，心血管疾病，我们讲了中风的康复八法，啊，说脑血管病中风嘛，心血管病呢，讲了中风，讲了这个冠心病的分类，啊，以及心衰的分级的辩证。那为什么说这经络通比心脑通和胃肠通还要重要？哎，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就会逐渐的啊，通过我们的讲解分析啊，知道啊经络通的重要性。说这个经络畅通之前，经络通就是气血通，是吧？为什么呢？哎，先给大家讲讲这经络的定义啊，经络的定义。经络者，气血之通道；气血者，生命之根本。你看看，哎，说这经络是干什么的呀？啊，经络是来行走气血的。所以我给大家讲，叫经络通就是气血通。啊，你空有经络，没有气血，那人是没有生命的。反过来，你空有气血而经络瘀阻，人是要得病的。哎，所以大家伙注意啊，啊，不管你是医科大学里边说经络的定义，还是咱们搞养生，啊，学经络畅通，啊，都要掌握经络的正确的定义啊，正确的这个概念。经者，气血大的通道，啊，络者呢，啊，气血小的通道。经络，它在人体当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哎，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节，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你看看啊，经络的概念，经络通，你说的重不重要啊？决生死，调百病。哎，有听众朋友说了，你们中医啊太夸张了吧，哈哈，经络有那么大的作用吗？你看经络呀，它是气血的通道，而气血作为人生命的根本。你看胃肠不通了，你顶多变瘦呗，脑不通了你中风，心脏不通了你来个心梗放个支架，而经络呢，它决定着你的心脑通和胃肠通。决生死，调百病。第一，它经络畅通决定你得不得病。第二个，经络畅通决定你得的病能不能治得好。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经络通放在胃肠通、心脑通放在这三通的最后来给大家讲，是吧？最后出场的往往是什么呢？哎，重要的狠角色。哎，没错。所以经络畅通将是咱们中医健康管理三通工程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在经络畅通当中，我们要重点的给大家讲呼吸系统的慢支、哮喘、肺气肿啊，还要说个风湿骨关节。你看，哎，这都是和经络畅通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啊。这是先给大家讲了经络畅通的重要性，是吧？有多重要？决生死，调百病。哎，经络畅通是胃肠畅通和心脑畅通的基础，它决定着你得不得病，还决定着你得了病，你的病能不能治得好，哎，能不能落下后遗症，甚至它决定着你能活多长时间。 是不是啊？哎，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啊！啊，说完了经络的概念，啊，咱们还得说说经络当中运行的气血。说什么叫气血啊？啊，好多人把气血简单的想成，气就是你喘气儿，血就是血液。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眼光就太狭隘了啊，太狭隘了。因为这个气血的概念，它是现代医学啊，现代医学非常浅显的认识啊，气就是喘气儿，是吧？血。血就是血液，非也啊。何为气血啊？气是对人体来讲是人的生命功能，那生命功能。血呢，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啊，所以我们西医认为血就是血液，我不能说它不对啊，只不过是观念和角度不一样。而中医一旦说血啊，你看我们中医经常说，哎呦，黄症啊，你贫血呀、啊。你看有那个听众就拿来，哎，我化验了，是不是啊？我血象不低呀、啊。这就等于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中医说你气血亏虚，他不是说你血少了，不是说你那个血液血常规低了，不是。是告诉你气血的活力和容量。你比如人老口干，这也是一个亏血的表现。还有那个血虚便秘，没有便意啊，天天不想上厕所，没有便意，也是血亏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想学好经络畅通，想实现经络畅通，就一定要知道经络当中运行的这个物质，哎，我们这个气血到底为何物啊？它不是简单的喘气儿，不是简单的血液的概念啊，一定要明确，气乃人的生命的能量，血乃人的生命物质的基础。所以大家你注意啊，我们中医先分阴阳，是吧？你看中医治病不分阴阳，伸手便错，是不是啊？有阴阳而后才有五行，所以阴阳是个大的平衡，五行呢是一个更复杂的平衡，是吧？所以在气和血这方面，你看啊，我们中医说叫胖人多湿，瘦人多火，说啥意思？胖人多湿，是吧？血多了就是湿，说啥意思？说你太胖了，你多的是痰湿啊。痰湿哪来的？哎，我们中医常说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啊，不是说你饿的皮包骨头就营养不良，是吧？营者合理吸收，阳者有效的利用，是吧？你说我喝口凉水都长肉，你还是合理吸收吗？是吧？你一走路都上喘，上个楼梯都气喘，浑身肉都哆嗦，你还是合理利用吗？所以非也，那非也。所以胖人多湿，就是血多了，过多了就成了痰湿了，此为阳虚。所以说你为什么会肥胖啊？哎，就是你的功能，你身体的能量不足啊。所以喝凉水都长肉，你怎么不说喝热水长肉啊？是不是啊？哎，能量不足，所以喝冷水叫没病找病，而你喝那个热水呢，你喝热水呢，哎，那个是不得病的啊，不得病的，因为那个热水能量足啊，是不是啊？热水是阴阳平衡的，而那冷水呢，啊，它是阴阳不平衡的，是吧？那瘦人多火是什么意思？ 是吧？你的能量亢奋，哎，你看啊，人气过三分便是火，啥意思？气是人的生命的能量的基础，是不是？反过来呢，你太活分了，啊，劳力啊，这人太能干活了，是不是啊？太劳累了，哎，怎么着了？生了内火了。劳神，啊，这人凡事想的太周全，思虑的太多了，哎，就生了心火，是不是啊？管事太多了，哎，所以气过三分便是火，啥意思？你的能量用过了头就是火。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你手机打电话，你正常通话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八分钟，你那电话都正常通话。你拿起手机就不放，一个电话你打了半小时、一小时，哎呦，那个手机都热了，对不对？哎，告诉你什么，你那电量用的太快太多，那手机电池容易发热，容易烧着了，容易爆炸，是不是啊？所以人也是这样的，哎，叫气多三分便是火。我说这气不是生气啊，是人的生命能量。哎，你正常使用，它是阴平阳秘，精气乃生，啊，物质充足，能量充足，你是个健康的人啊。你这物质太多了啊，淤的不用了，你是个肥胖，叫多血少气。嘿，反过来呢，你这人呢，用的太过火了，人太于劳累了，太过于劳神劳心，私欲过度，就生了内火。什么火？哎，就是你那气用的过了头，功能用了过了火，就生了火。哎，这是体内的阴阳平衡。所以这是把气和血的概念给大家讲清了啊。气是人的生命能量，哎，所以补元阳之气就是给人补能量。什么东西能量最足，是不是啊？什么东西能量最足？能传种接代生根发芽的东西能量最足。所以我们主食吃五谷杂粮，粮食就给人补这个气，五谷之气吃了人就有骨气有能量。我们养生的角度，我们吃是吧，长白山葡萄，葡萄籽里边那个仁儿，把它打成粉，科学提纯，提纯的叫原花青素，哎，抗自由基，让你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哪来的？就是让你的气足，你的气足了，你就不疲劳，你的气足了，你就能把体内淤阻的什么呢，痰湿化掉，你的气足了，你就能把体内的病邪赶跑。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想健康啊，哎，就要全面的实现三通，胃肠通、心脑通、经络通。上回我们给大家伙说了经络的概念，是吧？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节。经络是气血的通道，经是气血大的通道啊，络是气血小的通道，所以经络畅通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决生死，调百病啊。那么经络是气血的通道，那气血是什么呢？气是人的生命的能量， 这血呢，血是人生命的物质基础，说白了就是你身子骨这个臭皮囊，对不对？哎，啊，那气呢？气说明你是个活人，啊，你不喘气儿了，血压不跳了，心脏不跳了，血压没有了，呼吸也没有了，是吧？人也拔凉了，阴阳绝离，精气乃绝。所以没有生命能量的人，那他就不是活人了，对不对？哎，所以活人气血乃生命的根本，一你有生命的物质基础，这个身子骨是吧，一切身体的有形物质皆谓之血，而气呢就是有生命的能量，让你身体啊生命在运转。那今天呢说说经络畅通当中这气和血的关系啊，气血是啥咱们说的很清楚了是吧，哎，所以补气我们吃原花青素是吧，我们要吃五谷杂粮，要得骨气，哎，得这种子的力量，是不是啊，哎，得这谷物当中的生发之气，是吧。那这个粮食当中最补的是什么呢？黄色的小米儿。啊，因为那谷子粒儿最小。哎，同样呢你栽下一粒谷子，你就能长出一颗谷子来，能长几千粒上万粒。所以它的生发力最强。哎，所以中国人呢有一个不用浇的啊祖传的食疗最好的方子。小米粥，是不是啊，哎，坐月子吃小米粥，中国人都不用人教。哎，那是最补人的脾胃和气血的。啊，因为那小米就是那谷子，哎，它的生发力是最强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食补，补元阳之气，我们给大家吃这个葡萄籽，长白山山葡萄。所以葡萄的学名叫什么？叫草龙珠。而且这个东西是补而不上火的。啊，为什么？水灵灵的葡萄在外面，葡萄籽在里面呢。对不对？哎。哎，这是补元阳之气。啊，濡养五脏。五脏六腑功能全自动。哎，人就健健康康的百病不生。啊，得了病。啊，人自己自愈功能自我恢复。啊，都是靠元气啊来调和五脏的。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的来说这个气和血之间的关系。啊，气和血之间的关系。气为血之帅。是吧，气是人的生命的能量。血是人身体的生命的物质基础。是吧，你有能量，你是个活人，所以叫气为血之帅。有了气，你这身体的血才是活血。哎，换而言之来讲，你看补血的药为什么要重用补气啊，啊，你看当归黄芪，为大家讲过当归生姜羊肉汤啊，说的是当归而重用了黄芪啊，重用了黄芪啊，60克的黄芪，10克15克的当归，为啥？啊，血不能一下子就生出来，是不是？但是气却可以一下子补上来。而血是怎么生化出来的呀？哎，是由气生化出来的。有了这个阳气，你才能什么呢？哎，开花结果，生根发芽。血为气之母也。哎，所以得有血这个物质基础，得了阳气，哎，生化气血。所以气血是为护根的。所以我们常说气和血是相互为母，相互为根。正所谓什么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是不是啊，哎，所以气和血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孤立的 啊，它是相辅相成的。这都是中医阴阳气血的大的概念啊，也叫基础知识。哎，你学会了，掌握了这些基础知识，你就不犯错误了。啊，就像我们讲，说那个贫血的病人，啊，徐老师，我吃点阿胶行不？我说行啊。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单吃阿胶都补不出来血？因为阿胶是黑驴的驴皮熬的，它只是一个收敛的作用，而不是说啊，你吃了驴皮你就长血了，那干脆你到医院挂两瓶血浆呗，输点红细胞呗，你看你长血吗？是不是啊？你不是自己生化的气血，到不了三个月，你输进去的血细胞它也坏死了。所以人气血的根本是你有阳气来生血，你自己能生产出来的气血才是你自己个儿的。所以为什么人活着叫生命啊？生命是你活着的意思吗？不是，生命是你有生生不息的能量，你有不断的生发，你才有生命。你不能生发了，你看有一种恶性病叫灾生障碍性贫血，是人丧失了造血的机能，你那个血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生发的能力，那你就成了一潭死水，你就成了弹尽粮绝，你就成了什么呢？油枯灯灭了。你别老闷着头琢磨啊，我什么什么病，你什么什么病，你病在哪儿，病在哪个脏腑，你又赶上了什么季节，你又在什么年龄段，所以小儿的贫血就好治，老人的贫血它就难治，因为生发的力量不一样。春天贫血就好治，冬天贫血就难治，所以这是天地自然和人体阴阳五行变化之间的对应。所以呀，哎，中医治病既不是单纯的看人，也不是单纯的看病，而是把人和病放到对应的季节。哎，就像我给大家讲吃中药啊，好多人都问我啊，徐老师什么药治什么病，我说你这种学习养生，这种学习中医中药的方法叫死记啊，没什么大成效，没什么大出息，是不是啊？反过来呢，你大家伙记得咱们讲那个枸杞姑娘的故事，是不是啊？哎，一个满头乌发的啊，像小姑娘一样的人打一个老太太啊，说她不听话，是不是啊？有人拦着，拦什么呢？啊，那年轻的是什么呢？是老娘。而那面目沧桑那个是什么呢？是姑娘。后来知道为啥？啊，因为她食四季之气。啊，春食枸杞叶，夏食枸杞花，秋食枸杞果，冬食枸杞根。所以一个植物它的生发之气，它的生发之气在于春天的发芽，在叶上发散，在春分生发在叶上，而发散在花儿，是不是？哎，它的收敛在果，而它的封藏在其根。所以它的那个茎粗壮的那叫本，它那个梢末梢的叫枝，是不是啊？你包括我给大家讲了什么吃那个当归补血汤，你吃那个龟尾，什么叫龟尾？不是乌龟的尾巴啊，是当归啊，很末梢那个药材，它有生化气血的作用，是不是啊？因为末梢年轻啊，你别看它细，它生化气血，是吧？回过头来那龟身，当归比较粗的那个饮片切片，它是干什么呢？ 调和气血。所以我们熬当归补血汤，他有人不懂，还要买当归啊，买药材，我就挑那个粗大的，是吧？他以为这药材你只有越粗大的饮片你是好药材，非也。生化气血，滋生气血是归尾的效果好，而反过来那肝病的脾肿大的，你气血不和，调和气血是那粗大的归身的作用啊，当归的归尾和归身的作用。所以这是药材当中它取形比类，它自然之气和人体五脏之气的应和。哎，所以今天给大家讲气血的关系，也就道明了中医阴阳的理论。人想健康啊，就要实现三通啊。一呢叫胃肠通啊，这是我们气血生化的保障啊，也是垃圾排除的保障。二呢要心脑通啊，心通不得心梗，不得心绞痛啊，心脏作为人的这个君主之官啊，主血脉主神明嘛啊，也是我们的生命保障。脑通啊，不得脑中风，是吧？不得脑萎缩，不得帕金森啊，不得老年痴呆症。这是什么呢？心脑通啊，既保障了生命，也保障了人的神明啊，就是你这人呢，最起码不能越活越糊涂，是吧？得活得明白啊，身体得灵泛啊，不能哆里哆嗦偏瘫半身不遂呀。那这是心脑通。有了胃肠通和心脑通，第三通呢叫经络通，是吧？我们上回呢已经给大家重点的讲了经络的定义啊，说了气血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啊，经络是气血的通道啊，我们不能空谈经络啊，离开气血空谈经络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所以经络和气血是不分不离的。那么经络畅通啊，经络畅通内连五脏六腑啊，所以经络畅通是脏腑沟通的保障。外络四肢百骸啊，所以经络通又是我们的脏腑对四肢百节的一个濡养的保障，是不是？那么经络不通呢啊，经络不通就要得病啊，得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那期间呢，这个最复杂的也是现在啊人们在慢性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又比较挠头的疾病，哎，莫过于糖尿病。所以呀，与其呀空论经络畅通，哎，不如把它落实到具体的病例上，给大家说说啊糖尿病的经络疏通、气血阴阳平衡的疗法。也就是说说糖尿病的经络疏通的调治。